喂，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呢几日咧就会经历过嗰个叫做咩啊？上星期啦，林郑月娥一当选咗之后咧，咁我哋节目出咗街啦。但系第二日星期一啦，即系3月27号咧，即刻就控告呢个九名占中人士吓、啊，就包括呢个占中三子。咁啊，啲人就会喺度一句，即系叫个人民不禁要问啊，吓。你又话要修补撕裂啦，系嘛？修补撕裂系咁嘅咩？要告人嘅咩？原来佢修补撕裂方法咧，当然同大家心目中嘅修补撕裂方法咧，可能有少少落差。 系 点解咧？啱啱 Johnny 讲到话， 站喺黄丝带嘅角度，你一定觉得修补嘅意思就系你益晒我，就同我修补啊嘛。 系、啊， 但喺佢眼中就唔系咁睇嘅。 唔系，其实咧，站在政府立场，佢其实都要平衡翻两边嘅。你淨係放藍放黃絲，咁你藍絲點算呢？咁、所以咧，佢亦都即刻咧交換人質啦，玩啦，就捉翻個朱經緯出嚟。朱經緯呢步棋係真係留翻最有用啦！呢啲時間，喂，退休警司、一個頂九個、佢賺咗啦。 手臂延伸， 即係咧， 我覺得朱經緯呢三個字同手臂延伸呢四個字已經成為最 hit 嘅 tag。 係啊，即係咧，你話呢個朱經緯咧，佢話嘅原來嗰個咧係一個六口供嘅時候咧，係俾人。流咗出去，咁佢好不满。流出去嗰个叫 佢，因为嗰阵时系去咗警察投诉科度投诉佢啊嘛。因为根本当时嘅气氛就系根本差人都唔会拉差人。 系。 咁啊，后来而家拖咗唔知，即系差唔多两年定三 两年几 啦，百几日啦。而家再决定去告啫嘛。因为当时你去 Capo 嗰度投诉，咁你系可能有个答辩理由噶嘛。 系。 咁呢个留翻俾佢嗰个辩护律师帮佢去处理啦。我唔知系咪有用啦，系嘛？咁呢个当时就系佢。辩护俾人投诉嘅时候个讲法嚟噶嘛，似乎系 就俾人爆出嚟， 佢爆出嚟，佢话爆出嚟嗰个系无孟静， 系 即系个元凶。嗱咁啊，讲起朱经纬咧，其实朱经纬同我哋好有渊源。 朱伟搞到我哋个 page 被 ban 咗， 冇错啦。我哋 page 咧之前个 page 靠阿成部 page， 系冇错， 就系因为张贴朱经纬嘅 电话号码， 冇呢咁嘅事，我哋只系话有一个电话号码想同大家分享啫。 跟住咧就 小心啲，你啲讲嘢。 大量嘅蓝丝投诉我哋咧，就咩侵犯人权啊、侵犯私隐之类咧，就封咗我哋个 page 冇咗啊，成个搞到我重新嚟过系嘛？咁所以个朱经纬咧同我哋咧都系有一个 有仇嘅。 唔系有渊源，有渊源， 有一段好深厚嘅渊源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系会对呢位朱生咧系 予以密切嘅报道， 密切关注， 系啦，关注。 即系当然啦，如果佢系顺利判监超过三年嘅话咧，咁我哋咧可能都会举行一次庆祝会啊。 冇错啦， 不过咧就今次都唔想大搞啦，大家咧庆祝各自喺屋企食饭算啦。即系我哋就会出嚟食饭嘅吓。 咁咧，我岔开多少少先，因为咧我话要讲法律专栏。我原本谂住今日可能讲嘅，但系谂你横掂嚟到，横掂又系同一日，不如就将呢一 part 插翻喺星期二得到入边就算。咁所以而家咧就直接讲法律环节。咁我想讲少少朱经纬嗰单案，因为咧佢做咗个动作系平时唔常见嘅。佢话佢而家想申请呢个叫做终止聆讯。咁其实即系咩意思呢？因为平时告你单告你可能打人或者告你偷嘢之如此类，咁最多就系你系去辩护自己，就去审讯，就去睇下到咧你系有做过冇做过啊，系咪冇发生呢件事咧？即系通常系咁样辩护噶嘛。咁而家做呢样嘢咧，就同平时嘅审讯唔同啦，就唔系就咁审。 似立法会啊， 嗰单官司。 立法会咪好多嗰啲叫做咩嘅，即系咩终止嗰个咩 终止代族， 终止代族系啦，类似嗰啲系嘛？ 即系佢系话直情你呢单案，佢而家就话你呢单案系唔应该审，因为咧对我最主要嗰个理，其实呢个法理原则就系最主要话我嗰个审讯无论点都好咧，你都系对我一个唔公平嘅审讯嚟嘅。 系因为咧， 佢而家最大嘅讲法，佢话最大嘅讲，通常我哋会喺咩情况发生，就系有啲案件有啲关键证人。即系可能唔喺度啦，钉咗，或者系可能系讲紧十年之前噶啦。佢十年之后先至上庭俾口供，根本其实佢记啲嘢都唔正確嘅，好可能。咁根本就唔应该审讯添，即系通常系咁拗嘅。佢今次呢单案去教就系话佢有一个，头先我哋讲咗啦，就嗰、是、个手臂延伸嘅讲法咧，就已经广泛流传啦。咁所以咧就对佢对被告人构成不公平。咁所以咧就佢就觉得已经冇办法做一个正常嘅辩护，咁所以咧就申请终止聆讯。 其实你觉得个机会大唔大？ 其实我觉得呢个讲法都有啲牵强，其实有啲牵强。 因为咧，你就算唔系手臂延伸咧，好明显影咗你系无情情，即系打人啊嘛，系行过你啊打啊嘛，意思系你好。 唔系有啲时候咧，就系一啲 高等法院陪审团案件话可能某某人系色狼，咁原来已经佢哋原 本验咗啦， 唔系，其实佢原来由头到尾都话根本嗰个唔系佢，系拉错人嘅，佢根本都唔在场。例如，咁但系报纸已经大量传媒大量渲染咗嗰个人就系乜乜色魔咁样，咁呢个就真系可能系影响咗陪审团，因为其实陪审团即系普通嘅公众市民去做陪审团啫嘛。咁你本身已经系对嗰个人有咁坏印象，咁就可能嗰个真系唔系一个公平审讯啦。但系朱经纬而家呢单案入边，我就睇唔到系呢个情况，因为实际上你拍到片，佢做咗咩动作已经好清楚噶啦。 唔系好明显就系啲市民系冇任何嘅举动之下，你走去冲去打人啊嘛。 另外，我哋喺 Facebook 有一个网民啦，唔系网友，我唔识佢，唔知你识唔识。佢根本上日日都咬住朱经纬唔放啊，几年几月打到而家系800几日嘅。 唔系一个噶，好多个噶。有好多个呢啲， 即系滴水穿石。 系啦，冇错啦，佢哋系一路咬住，因为咧上一次俾佢打嗰个 Osman 咧，有上过我哋节目嘅当时。 我知道我知道。 咁因为咧，我哋觉得话咁样唔啱数，你咁样无端端行过就俾人打，系嘛？喂，你令到人哋回忆起乜嘢啊？ 咪而家嗰时佢应该当晚拍到好似打咗几个人，咁而家都系告紧一条， 一个啫嘛。就系、是、另外有个长头发嘅一个男人俾佢执咗腰一下，喂，无情情你见人哋长头发，你执人哋一锤系咪先？喂，呢样嘢咧摆到明嘅，你系行紧私刑，仲要公开咁行私刑。喂，呢、這个我觉得咧系要重判个朱经纬。如果你想修补私利咧，判翻10年8年。诶、 欸，不过咁，要记住一样嘢。嗱，大家对私利嘅定义系唔同嘅。 系。 你知道689撕裂乜嘢最紧要啊？ 哎呀，唔知 佢系撕裂建制派，咁而家咧要修补咧，可能攞689.2.0咧就喺度修补建制派撕裂嘅啫，佢唔系修补同其他人嘅撕裂噶。 哦，咁唔系，佢其实咧，如果两边都可以做咧，咁佢都已经有做。不过当然啦，个份量系唔对等嘅，即系一个朱经纬攞出嚟祭旗嘅话咧，就可以 告 翻 你人数 占中九个咯， 唔对等， 占中三子再加另外嗰六个咯。 咁佢人哋交个七警出嚟噶啦嘛， 唔系七警系另外一件事啦嘛， 实际上系八个啦。 咁另外佔中都大量人俾人拉去拉咗啦，入咗去坐監都唔少啦，已經幾十人俾人拉咗啦。 誒，仲有旺角嗰單咧？ 啊，旺角嗰單之後嘅嗰單就唔當當係啦。 因為旺角嗰單行先噶，其實去做嘢。 係啊，告咗旺角先，因為近啲。但係咧，你睇翻佢哋嚟緊咧，其實真係會陸續告人嘅。仲有一個問題，你一個朱經纬退咗休，而家俾人告嗰九個人有兩個係立法會議員嚟㗎，一個係港島區，一個係功能組別。呢个我估好大机会， 咁你好难用人数去计，咁你占中嘅人系一定系人数多啲噶啦， 系系冇错啊， 咁你冇可能从单从数字咁计嘅。 所以咧，今次如果从呢、這个佢哋嘅做法咧，呢个朱经纬一定系攞出嚟祭旗嘅，吓、啊、判一定系好重噶啦，我谂一定系有3年以上。 其实佢用呢条罪告佢咧，最高系几耐咧？ 唔系啦，而家佢都系告翻袭击致造成他人身体伤害，即系其实七警就系 七警嗰条罪。 哇！ 咁我估好难讲，七警有七警嗰、那个即系恶劣同严重嘅地方，因为一个人冇反抗， 呢、這个都好恶劣嘅呢、這个人 锁住咗喺地下咁打，你亦都七个人围殴一个。 系 咁，但系呢个咧，呢、這个佢就系唔系锁住佢啦，唔系七个打一个啦，但系呢个系。当街当巷用武器嚟打人， 而且啲人系冇做任何动作，行过你都打， 亦都冇挑衅啦，即系所谓 完全冇噶。喂，你 嗱七警案你都话嗰、那个曾宪超 挑衅 淋水嗰个人 系 淋嗰啲系尿，即、就、系、是、你话啦吓，咁样就令到佢哋 系所以有压力，先尿者打死， 先尿者战。 喂，而家佢冇尿你都打，喂七警咪你呢个朱之， 所以而家譬如好似佢建制派，包括嗰啲咁嘅爱港力冇为佢出头噶。 有佢七警嗰啲 七警啫， 嗰啲筹咗款嗰啲话会捐啲俾佢嘛？ 哦，咁唔使佢捐啦，有个问题嘛， 有个问题啊！ 唔系呢啲时候，我觉得要叫郭佩凡出嚟啦，系咪睇下系咪差人打人，法官放人啊嘛？最中意讲嘅系乜乜拉人，法官放人， 差人拉人，法官放人。 而家系差人打人，法官放人啊嘛！如果放佢， 唔会放噶，呢次唔会放噶。嗱，因为咧朱经纬嗰、那个嗰条片咧，其实播出嚟咧，令我的时谂起啲乜嘢咧，系秦始皇。啲人咧，啲人搬石咧，有个人喺拎住喺侧边攞住条鞭鞭佢嘅。喂，你咪同嗰啲叫做咩啊？即系赶工嗰啲一冇分别啦，系咪先？或者咧，好似古罗马咁样系嘛？耶稣喺后边行过，你 法老王，法老 啊， 古埃及， 法老王系古埃及， 起下金字塔嗰阵时， 系啊。喂，人哋搬紧石嘅时候，你咪喺后边鞭佢。喂，你嗰个动作同嗰啲冇分别嘅，你令到人谂起2000几年前啊，嗰啲最专制嘅邪恶帝国啊，系咪先？ 喂，呢个朱经纬系一条重判嘅，而且林郑月娥好明显攞过出嚟，当然唔系林郑月娥攞出嚟嘅，系同梁振英充分配合。点解呢？因为佢要话俾人知，我同梁振英唔系勾结噶，我哋冇关噶。你睇下佢而家都好似抽我后脚啦，其实系令到人嚟做一个强力嘅对比，系要帮佢，即系要镀金。好明显系帮林郑月娥镀金。 大飞有咩意见？ 冇，我好入神咁听紧你讲。因为我自己睇都系咁样睇，因为咧所有嘅编剧、戏剧都好啦，一定有对比嘅，即系《美女与野兽》咁，一开始就系啲村民唔好，咁咧就觉得呢个女仔好古怪，咁咧就嗰啲村民做得好坏，咁咧见到只野兽，个野兽个心地好，咁咧佢就投向只野兽。其实呢个对比就头先等于你头先所讲嘅一样， 冇错啦，即系咧。梁振英咧喺佢做即系收皮之前咧，就帮林郑月娥做晒所有衰嘢，咁咧就托翻高林郑嘅民望，咁啊佢做到接任咧就容易啲管治。 咁林郑啊唔系，咁啊梁振英应该再做多啲衰嘢喎。 会啊， 我仲要继续嚟，冇错， 会继续噶，所以会继续拉占中人士嗰啲反对派咧，继续拉噶，同埋 DQ 呢四个咧系一定 DQ 成功嘅。喺梁振英任内， 如果梁振英任内就 喺梁振英任内四月份啊嘛， 我总都相信司法独立嘅吓，咁我相信同梁振英无关嘅，即使 DQ 成功， 系同梁振英无关嘅。不过因为人大已经落咗呢个案例啦嘛，只要一告落去咧，佢上面亦都会揣摩上意，唔系上面中意，咁啊可能 佢唔系叫揣摩嘅，咁你法庭跟法例啊嘛，咁你基本法你而家有人大解释咗法例，嗰、那个解释系 binding 噶嘛，系有法律效力噶嘛， 哦、所以咧呢几个 DQ 咧就一定成功噶啦。咁啊，所以咧，因为成功咗之后咧，有个问题啦，就系咧，因为得唔到市民嘅支持，咁啊，所以咧，我觉得咧 ，DQ 咗之后系唔会有任何后果嘅。加上，如果呢个陈淑庄同埋呢个叫做咧，呢个叫做咩啊？邵家臻，我觉得有机会判超过四个月嘅，因为而家好似话超过三个月定四个月。 而家嗰单公众防扰罪一定系唔会系轻得去边啦，因为你已经知道佢哋转介咗去 区域法院系啊， 区域法院就大家都知系唔会轻得去边噶个判。 两碌打底噶咯， 因为佢区域法院最高嘅刑罚可以判到去七年噶嘛，监禁。 系，咁所以如果呢个叫做咩啊？邵家臻如果要坐两年监都好大镬喎，立法会即刻要补选啦。仲有一个问题喎，港岛区又要补选两席，罗冠聪一席，加呢个陈淑庄一席，两席出嚟补选就即系送一席，系嘛？ 头尾咪送咗三席俾人咯， 系啦，加埋新界东，加埋九龙西，就要送翻三席出去，咁好大镬喎！咁啊， 其实都唔大镬嘅，修改其实最重要就系修改议事规则。而家根本上拉布都冇作用，佢话剪你就剪你噶啦，修改你咪修改你，唔修改你嗰、那个而家个立法局主席同埋所有 事务委员会 嘅主席都唔理你噶啦。 哦，系啱嘅， 吓不过做得好睇啲啫嘛。 咁啊，嚟紧嗰个即系立法会去泛民啊，小三席啦，加上嗰、那个佢嗰边超过三分二啦，会压倒性啦，咁会出现一个情况，如果到时嗰个叫做西环契仔。阿白生、白伟俊咧，坚持要搞鸠呢个郑松泰嘅话咧，咁可能会通过嘅，因为佢抽三分二嘛。 系啊， 系嘛？咁但系如果咁样咧，都唔系话太坏嘅。如果真系 超到政策啊嘛。 系啊， 啊为咗我哋民主嘅力量， 全面弃守立法会。 系啦、啊，冇错啦， 唔系弃守，叫做自诛死地而后生。呢、這个本土派讲嘅，系咪？而家咧就要消化自己嘅肚先。你成日招人哋冇误。依次試下自己嚇， 冇、啊、用啊，冇用嘅。佢依家已經唔搞社運噶啦。 哎呦，冇辦法啦！你梁圈壓你以為唔使負責啊？梁圈壓一日要招你啊，係咪？咁如果招咗鄭松泰都算好嘅，起碼咧佢哋起碼有幾十人出嚟抗爭，因為咧鄭松泰養咗一班人啊嘛，嚇嗰啲助理啊咁樣咧，有一班人出嚟抗爭噶，唔 係。鄭松泰都好似靜得好犀利喎，即係入咗立法會咁耐。 唔系静咗好犀利，而系根本上咧，你而家你做任何嘢，人哋唔提， 唔系一问题冇议题啊！你而家都冇眼睛。 你今次 喂最大嘅最大嘅， 我都怕系唔知做紧乜噶。 最大嘅 agenda 就系长毛嗰坛嘢咯， 系啊， 冇啦， 冇啊，系啊，唔系因为长毛佢哋都系觉得自己冇角色啊嘛，佢哋想要有角色啊嘛，啱噶，遗臭万年都系一个角色嚟噶，系咪先？ 我唔知佢争取咗啲咩。 喂，做唔到岳飞咪做秦桧咯？ 我呢个正常咧， 而家咪做秦桧咯，系咪？做唔成人民英雄都系做油炸鬼嘅啫，系咪？咁而家佢哋咪集体油炸鬼咯，系咪？ 咁都得啊你？ 系啊，咁啊，即系 咁，我觉得好可悲咯，即系 你做唔成人民英雄，你走去做人民公敌。 系啊，咁今次郑松泰反而冇做人民公敌， 系啊，反而冇啊。 虽然佢都可能系投白票，或者投咗林郑月娥， 甚至乎嗰张屌票围啊佢添。 好似佢冇投票，冇投票， 屈错咗， 屈错咗，屈错咗，屈错咗。但系都系有问题噶啦，即系总之咧，即系人民需要你嘅时候，你哋咧就唔出去咗边度？咁你哋仲系人民嘅代表嚟嘅咩？咁唔系代表嚟噶啦嘛？ 教主话斋系代议事不代表人民啊，你们代表什么？ 咪系咯？喂，以前芒果都讲啊嘛，你们代表权贵，我们代表人民，而家调翻转头，原来 冇错， 原来呢班白票党都系代表权贵嘅，因为你叫人哋真系求你叫人真系求地产商嘛， 系啊， 你都代表权贵嘅，原来系咪？就唔代表人民，当然啦，没有人民，佢哋什么都不是。而家正正体现咗呢样嘢，芒果佬都体验紧， 系体验咗好耐啦，芒果佬 已经什么都不是，系咪？只系一个有份同张宇仁拉头买嘅捻样，跟住咧，而家白票党都系一样，都系一班咧，以后咧系啲人话捻知佢扑街死。 喂，不过而家嗱，讲翻呢度，唔好再讲白票党。喂，我想知道你睇下你点睇？而家清算紧啊病砖呢一班 系。好大镬！ 而家唔系唔知掟砖，有个烧车喎、 啊，暴动。 其实可能冇烧到嘅，不过咧系唔知即系想烧架车啦，系咪？系咪真系？ 总之佢点咗火。 一样啦。 总之佢点咗火 啊？想烧即系 attempt 啊嘛，嚟噶。 老实讲啊，即系呢个咧，可能系判得最重啊，我觉得。因为咧，区域法院就上限七年嘅。 唔系你纵火本身已经系好严重嘅罪。 但系纵火可以判终身监禁嘅， 唔系你系啊，杀人放火嘛，啊，杀人放火基本上 你仲要喺嗰个情况之下去烧，你唔系你仲要唔系你仲要唔系攞天拿水，可能烧啲杂物咯。 佢系暴动嘅， 你走去烧架的士，嗰架里边有汽油， 嗰架石油气的嚟噶嗰架，如果系烧着咗可以爆炸嘅。所以咧，佢有機會係判得好重好重嘅。但係佢依單縱火唔係量刑，唔係七，即係上限唔係七年嘅喎，係咪可以判超過七年？ 唔係咁，你區域法院你最多都係七年嘅啫。 即係最多七年嘅，但係佢縱火可以判好重喎。 你區域法院你個量刑上限都係由七年起步嘅啫。 哦，但係會唔會判佢每邊七年分期執行？ 梗係唔得啦！如果係咁咧，咁區域法院就輕易突破高等法院嗰個司法權噶啦。 哦，即係我哋諗下，諗多啲方法啦，俾佢諗提供多啲。 如果一做得咧，早做錯啦。 哦，唔係，我哋多啲諗下，多啲分析。 咁啊，唔需要高等法院可以 cancel 高等法院。 其實好簡單啫，支持佢上訴。 係 係啊。 上诉到时等上去 高，裁判得你裁判重啲 啊！呢个大镬，唔系啊，即系今次咧，即系老实讲啊，呢个系咪 话毒 咧？即系你系话佢系咪真系抵死咧？亦都好难讲，因为咧当时嘅情况，讲真啦，你大飞咁冲动，我咁冲动，喺现场可能我哋都有 系，即系真都仲系嗰句，唔知有冇拉错人， 系啊，亦都唔知有冇拉错。 而家搞笑嘅地方就系话 哨牙啊嘛。即系话，叶法官系认到佢哨牙，即系当然啦，系睇埋个五官，睇埋嗰啲好多嘢配合嘅，唔系话，喂你哨牙，大把人哨牙啦，系咪？咁啊，即系你话哨系咪哨牙就拉咧，咁就唔知。但系咧，今次可以话咧判罪，我谂佢可能系最重过啦，甚至乎重过占中三子，重过嗰、那个。 未知道。 咁你个罪行本身系重啊嘛，你做嗰件事系严重。 因为仲有一班煽惑嘅。 哦。 嗰啲而家 唔系喎，仲有个佢哋出年唔系喎，梁天琦啊出年先至审喎， 系啊，嗰个线脉 出年一月都咪排到，佢哋会唔会判好重咧？真系唔知道。但系而家现成有几个判咗三年啦，有三个判咗三年。 咁你可以当三年一个中位数或者一个起步点咁计咯。 喂，但系我觉得可能系起步点嚟。 但系梁天琦同黄台仰算唔算咧？因为佢好神早已经被人拉 Q 咗，后面嗰啲嘢已经冇。 唔系梁天琦啫， 佢系煽惑啊嘛，真系。 吓，梁天琦拉咗，即系黄台仰喺现场， 即系煽动嗰个系好严重噶，你知唔知？ 咁有个扮喺现场嗰个叫黄杨达，用砖头飞。 扮咧，佢好似喺现场，但系冇动作。 啊，但系佢用砖头飞，我而家就我觉得都好奇怪，点解咧？一个59个光环嘅人咧，到而家一个都未出现。 系 啊，曾经拥有59个光环嘅，佢自己讲。 唔系因为香港政府咧系特登抹黑佢嘅，即系一个。 一个叫做咧占中嘅一个重要人物，一个革命义士。 佢讲到话，佢讲到话呢个夏国道佢打出嚟噶嘛？ 佢用条命打翻嚟噶夏国道，即系喺呢个占中，但基本上冇佢唔成事，系、咪？如果你要判嗱，讲真啦，三十年有佢份噶啦，系咪？ 都系要都系要计下佢噶啦，即系吓、光环啊攞尽啦，吓、热血时报30万 like 都咁攞完啦。 系啊，三十万 like 啱啦，佢卅年啱啦， 都系时候要还啦，借咁耐嘛。 系啊，咁啊喂，呢、這个唔系我哋屈佢噶， 系佢自己讲， 自己 post 嘛，自己报道， 自己报道出、那個， 自己认 系嘛，出咗个专业，写埋个时序，系佢哋带领人群冲出去占领下国度。喂，喂，净系呢份呢份勇气都可嘉啦，系嘛？ 有冇拉佢咁惨嘅？ 唔系话拉唔拉佢，即系政府咧咁样唔拉佢咧，系一种抹黑嚟嘅，你只系否认啫，即系否定意思。喂，呢、這个我觉得香港政府真系太对佢唔住，一个义士咁想慷慨就义，你竟然唔俾佢，系咪求人得人咁样系唔公道嘅？所以咧，我哋呼吁政府咧系要做翻啲嘢， 尽快求俾佢求人得人。 冇错啦，因为一咧老实讲啊，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 你要督灰嚟讲， 呢个世界 我冇督灰喎，佢天认嘅咩都系。 你知唔知啊？佢想嘅嘢，你政府竟然唔肯成全，话俾你听，呢、這个系天下最惨嘅一件事。系咪？佢既然想成为人民嘅英雄，想成为革命嘅代言人，一个 icon， 系嘛？甚至乎好似嗰个叫曼德拉咁，有个坐28年监， 冇错， 系嘛？你政府竟然唔肯成全佢，即系呢个咧系最悲惨嘅一件事，系咪？冇办法，我哋咧系觉得政府应该成全佢嘅，咁啊。佢嘅量刑起点咧，应该系占中3-3个加埋嘅总和，或者分期执行。 喂，但系而家我哋而家所谓本土派啦吓，港独派啦，而家你日只要你睇下呢个黄台阳同埋梁天琦啲口风，全部转晒咯。 佢哋已经觉得国金时作非， 一系和解派咁而家，一兴和解嘅潮流。 唔系，佢哋仲早过阿长毛同嗌人同人和解噶。 哦，系啊，佢哋觉得咧，之前做嘅嘢错啦，冇底线抗争咧就冇办法嘅，而家咧就要学识下点样啦，又觉得自己论述唔够啊，各方面嘅嘢，咁啊，佢又话要出去读下书，到时咧翻嚟香港咧就接受呢个刑责， 呢个响应教主号召，读多啲书， 读多啲书， 唔好话系 Facebook 打飞机喎， 系、哦、真系、哦，而家少咗 Facebook 打飞机， 系啊，冇错， 系咯， 但系唔系，教主好犀利，为咗义士，直头摆个筹款箱。喺度叫人捐钱喎， 系啊，我都收到呢张相，里面有张500蚊纸，系咪？ 喂，呢啲好嘢高手，似好似啲乞衣咁，自己入咗张500蚊台先， 不嬲拱嚟 嘅。筹款箱里面系要塞啲喺入边噶嘛？ 喂，你个里面冇嘅空捞捞边有啊？系咪先？ 阿教主呢支真系， 你唔都摆2蚊楼 下？系啊，哦，摆咗500蚊纸落去先，啊，真系啲钱呢下真系同啲乞衣一样， 嗰条脷嚟 噶，冇错。 你应该摆1沓500蚊纸入去 唔系摆太多又 摆多唔得。哇，你咁多支持者啦，我唔使啦，系嘛？ 屌你啊！佢话要筹20万喎， 筹20万系赌万， 唔系咁，佢真系筹到20万嘅，佢都真系捐多少出嚟嘅，咁咪要手续费噶嘛？ 我捐翻啲钱叫你搵当值律师， 搵当值律师40蚊啦！屌你老味， 唔系就嗰拍羊，嗰500蚊就系俾 佢哋 俾当值律师费， 咪俾咗540蚊拍羊，我嚟做当值律师去搵啦！屌你老味，啲人都屌， 喂，上诉都冇搵律师咩？ 唔知喎、 啊，唔知啊， 冇即系 冇跟进， 问下 系咪？因为咧， 好似第一，好似系佢初就揾当值律师啊嘛，后屘又话筹钱俾佢，但系咁嗰啲好似系柏杨自己户口噶， 系咩？唉，即系老实讲啊，你跟着呢啲， 佢系柏杨嗰啲科金嚟噶， 仆街死啦！跟啲大佬入去坐监，冇人我听讲冇人拜山嘅入去坐监，系嘛？嗰啲人。 外加费都 冇翻拜山讲， 你睇郑锦满出庭都冇人去， 系喂撑冇人撑， 撑都冇人撑，咩事啊喂？ 呢、這个真系冇办法喎，热血公民系咪 瓦解咗自己已经 瓦解咗？佢系副主席嚟， 副主席嚟嘅咩？ 系啊系啊系啊， 咁照嘅副主席， 热血公民啲人 唔系啊，副主席蒙难。是不是应该主席都要出来讲下嘢啊，起码后面撑下。 主席同佢主席同佢抹咗嘛。 冇理由㗎，仲系做咗助理。咁有其他人㗎嘛。喂，呢样嘢呢我觉得即係点讲啊，个人情真係非常。 啱啱先政党化咋嘛。 即係令人哋感受到人情冷暖啦、啊。係咪唔多唔少。你话即 即係啲左交千不該萬不該，人哋左交都起碼有啲幾十人聲援下，係嘛？ 拉翻兩支旗， 係嘛？入多咗啦， 唔係㗎，連埋記者有幾十個嘅， 連埋 記者唔係記者嚟㗎嘛？ 咩咩記者肯定係支持者啦，你冇理佢邊有新聞做啫，啊，佢當然支持你。 係啊， 即係學某網台名嘴話齋，做記者嗰個話齋咧，一就望佢 望多啲人撲街冚家產。 係啊，有多啲新聞啊嘛。 咁即係法庭啲記者係啲被告嘅支持者嚟㗎嘛？ 可能係都唔定啊，大佬分分鐘佢哋都習慣咗，尤其網媒好中好中意㗎嘛，應該係參與者，跟住掛一有事就挂个记者，净系记者啊嘛，大佬 一有事就化身为记者。 唉，冇办法嘅，记者咧好多时候都因为人工唔好嘛，系咪？ 呢啲系为理想， 为理想，即系除非系嗰个戆鸠佬嗰个叫做咩啊？吕志和系嘛？就话啲记者三四万蚊定四五万蚊一个月系嘛？ 哦，佢谂住佢帮补佢俾嘅， 佢出 佢冇搞个传媒啊，好明显。 冇冇冇，佢咧就去开矿。佢做石係嘛？ 係啦。 咁啊，李志和咧另外一個身份嘅，就係、是、李嘉誠嘅其中一隻頭馬。因為咧，當年啊，李嘉誠就話咧，佢講賭牌咧，我全世界咩生意都做，淨係賭佢唔做。但係人哋話留起個牌俾佢喎。嗱，咁啊，揾個頭馬出去做咯。嚇，我一段時間咧，佢嘅頭馬身家仲多過佢，喺 帳面啫， 喺銀行。八十几蚊嘅时候咧，账面多过李嘉诚，吓、嗯，即系不过账面咧纸上富贵啦。而家银行怼到翻得翻诶卅零蚊啦，吓怼过十八蚊添啊，上翻嚟。咁但系咧，你可以从呢、這个即系一个有钱佬嗱，我都要讲下啦。好多人以为啊、哎、有钱佬先一定好叻噶，唔系噶，好多有钱佬都好无知噶，对于记者嘅人工系嘛。即系佢觉得，诶、哎，你记者四， 佢个文下烟仔河啊嘛， 系咯， 系喎， 烟仔河九黑薄系嘛， 系啊， 唔系烟仔河话晒都系做呢行， 系传媒大亨啦，简直系， 传媒大亨，呢个真系传媒大亨啦，烟仔河系咪？有咁多钱，咁你问下呢个大亨俾几千人工啲伙计系嘛？咁啊，所以咧，即 系唔系要问另外一个大亨。 嗰大啊嘛， 嗰、那个佢系克扣工资嘅喎，佢 嗰啲人工不能作准嘅喎， 佢转翻嚟转头嗰个系 收货金，俾完人工收翻货金。 网媒有黄杨达，纸媒啊就有烟仔河， 互相辉映 啊，冇错， 咁真系惨。我哋有冇一席位喂？网媒 唔系烟仔河咧，即系讲真，佢系咪咁刻薄又唔知嘅，可能都唔刻薄嘅，呢个系冇人知嘅，系嘛？喂，咁啊，我哋仲有啲咩话题要讲啊？呢节喂，讲下喂放火嗰、那个，你哋谂下会判几耐啦？ 好难估啊！ 我谂可能要五六以上， 我都估五六嘅，其实大概 起码都要 成世人啊！真系。 系啊，喂！你坐完监，讲真啦，出到嚟社会，一嚟同社会脱咗节，二来咧，你去搵啲咩工做咯？除咗揸的士或者咩啊？点解就揸的士咯？ 最大问题 即系做啲做装修咯。 最大问题就系煽惑呢班人嗰啲人，冇人出嚟公开，即系支持佢哋，反而仲话佢哋系义士先。 唔系好难，好难讲。有时即系初你呼吁人哋去抗议嗰啲小贩管理队嘅时候，你系咪？可以預計到後來有啲情況係 失控， 即係失控咧。咁呢樣嘢， 所以劉小麗未劉小麗未已經啊當冇件事啦。劉小麗第一個啦，即係冇事。但係劉小麗有份發起，即係嗰日對抗呢、這個， 唔係佢係有份發起去嗰度擺檔啫。唔係即係唔係有份發起去到 頭先我講嗰、那個，頭先我講樣嘢嗰個，我講嗰個係一個法律原則嚟嘅。即係例如我哋一班人，我哋而家四條友，即係話去劈友，唔係話去打人啦、啊跟住打打下人，跟住中間有一個掹把菜刀出嚟斬人，咁我哇！跟住你劈死咗人，咁我哋三個即係可能係變咗同謀嚟噶嘛？咁我係咪告埋我哋謀殺咧？即係呢個問題係經常都打官司打到係上到好高級嘅法院都仲係拗緊呢個問題嘅。即係當我哋係唔可以預計到當中有人會做一啲嘢，我哋完全係冇人諗過，但係係喺一個共同行事嘅環境入面做咗咧，呢、這個係經常會打。 但係應該係有一班人 經常爭議嘅問題。 即係呢件事係有班人係一早預計咗嘅。你睇下當時有人哋遮面啊、口罩啊、毛巾啊、掘磚啊啲所有嘅器械有，頭盔啊係有，只不過話 其實本土派咧，佢當時佔領開始咧，已經有一個講法嘅啦，就係咧，佢哋好希望開槍，好希望打死人。 不過唔係我， 不過打死嗰個唔係佢。當時係好多人都係咁嘅諗法。 係啊，我知道。 變咗咧，其實真係害死好多人。 咁當然呢班人好多時主張嗰啲都係消滅法案啦，即係俗語有云啦，就叫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啦。咁有啲人去到現場，容易啲煽動，話老實講啊，後生仔煽多兩煽，覺得喂、哎、我係英雄啊，我要抗爭啊，我好崇高理想，去到現場就失咗控，一失控你就做出一啲好多時候咧，可能係後悔一世嘅嘢。 但係好神奇喎，呢啲咧同外國真係好唔同嘅喎，佢哋嗰度都話嗰啲友拎住嚿磚。跟住走去出手排隊買水飲喎、哦， 係啊係啊，個個都係啊，即係依個即係外國都諗唔到， 我諗到，喂， 外國就搶到七十一㗎啦， 嗰啲玻璃已經爆曬啦， 唔係啊，一定搶掠㗎啦，外國去一去到呢啲示威咧，就掟爛嘢咧，係所有鋪頭都搶掠嘅，咁香港咧真係好和平嘅地方， 真係好和平，咁仲有出面行一條街就有金鋪㗎啦， 哦係，咁啊呢節時間又到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先能夠再講啦。